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处死了李善长，这个延续了十年的胡惟庸案件终于是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，满朝的官员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但是朱元璋却没有松口气，他似乎是一个精力无限的人，在处理着胡惟庸李善长案件的同时啊，他在另外一个战场上也赢得了胜利。这个战场上的失败者就是已经逃到大漠的北元。虽然在明初的几次战争当中，北元的实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，但是他们仍然有足够的兵力对明朝的边境进行不断的侵袭。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北元的实力削弱而放松对他的打击，他一直认为蒙古骑兵始终是明朝最大的威胁。坦白的说吧，在军事上你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眼光，他的预言在几十年之后不幸的得到了应验。朱元璋组织兵力分别在明朝洪武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380年的二月，以及洪武十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381年二月，对北元发起了两次远征。这两次远征都取得了胜利，但并没有对北元形成致命的打击，而北元也认识到与强大的明朝正面作战那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化整为零，采用了打了就跑，跑了再打的这种游击战术，不断骚扰明朝的边境。这个时候元朝的统治者是元顺帝的儿子，哎，就是这个从乱军当中跑出去的艾求十里达腊，他奉行的是坚决对抗明朝的政策。其实啊，他采取这个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嘛，本来在大都当皇帝的父亲被人逼得搬了家，而自己的大部分亲戚也都被明朝抓去吃了牢饭，可以说是此仇不共戴天呐。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也得吃饭，作为游牧民族，在户市没有开通的情况下，想要得到中原地区的物产还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抢，而且这个办法不是太费劲儿，虽然有点损失吧，但是所得也不少。用经济学上的话来说，这叫机会成本低，这样的生意自然是要经常做的。朱元璋呢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他知道要想彻底消除北元的威胁，就必须让这位艾求十里达腊赔上他所有的老本，永远不得翻身。但是朱元璋也有一个难题，那就是明朝初期的那些名将们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，当然有很多还是被他自己杀掉的。最能打仗的几个人当中，这个常遇春死得早，李文忠被他削职流放，冯胜和邓玉虽然还活着，但已经垂垂老矣。而第一名将徐达呢，也在洪武十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384年病死了，这算是善终。值得一说的是啊，在很多的书上记载着说徐达得病之后不能吃蒸鹅，徐达得的什么病啊，是这个达背疮，不能吃蒸鹅，因为蒸鹅是发物，一吃呢这个达背疮啊就会发作，哎，人就死了。而这个时候朱元璋偏偏就赐给他蒸鹅，徐达一想，这皇帝让我死啊，这是再说了，这皇帝赐予的食物不吃那就是欺君之罪啊，对皇帝不敬也一样是死啊，所以徐达就只好把这个蒸鹅吃了之后是含恨而死。这个说法呀是不大可信的，为什么呢？徐达呀不但是朱元璋的重要将领，而且还在河州救过朱元璋的命，杀掉徐达对朱元璋没有任何的好处。而且徐达这个人为人低调，从不招摇， 您说什么贪污受贿，什么是仗势欺人，这些东西都跟他挨不上边。退一步讲，即使是朱元璋真要想把徐达给杀了，也用不着使这么笨的法子呀。啊，找个人开点毒药，派两个锦衣卫就能解决问题了，何苦要用刺蒸鹅这么明目张胆的方法来杀掉徐达呢？前边我们也讲了，这个看历史书啊，您得看这个作者是谁啊，要了解这个作者的立场。兴许呢，写这种书的人，那就是挨过朱元璋的整，对朱元璋是怀恨在心，哎，他呢给朱元璋呢安这么一个这个不仗义的名声，这也有可能哈。当然了，这都是一家之言，您呢自己一定有自己的分析和看法。不过徐达确实是明朝的优秀将领，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。他这个人平民出身，却有着不世的这个军事天才，那真是相当的厉害。他是从小兵干起，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，在残酷的战争当中成长为元末明初最优秀的将领。徐达非常善于指挥大军团作战，深通谋略，是为人宽厚，历经数十个战役，是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和北元第一名将王保保的作战更是他军事生涯的最高峰。徐达告诉我们，一个平凡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，也能够成为叱咤风云的名将。而他的赫赫战功以及传奇经历也告诉了所有的人，我徐达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将。现在呢，徐达的时代结束了，而新的名将时代又到来了。这个时代可以说属于另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蓝玉。蓝玉在前边我们也提到了，他呀是安徽定远人，是非常著名的将领常遇春的内弟，哈，小舅子。常遇春这个人是为人高傲，但是他对他的这个内弟啊，对这个亲戚是非常的推崇，曾经多次在朱元璋面前呢推荐蓝玉。但是朱元璋并没有轻信常遇春的话，直到蓝玉跟随着徐达参加了洪武五年的远征，表现出众，这才对他委以重任。嘿嘿，说是重任吧，其实啊也不算怎么重。这个蓝玉的运气其实并不太好，在他的这个时代，名将啊真是太多了，他不论从资历和能力上都跟人家差着一截儿，只能是乖乖的给这些前辈们打打下手。那么在洪武二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387年，朱元璋又一次下令远征。在当时啊，明朝把讨伐北元称之为征沙漠，哎，能够参加征沙漠的军事行动，对于每一个将领来说都是一种光荣。而蓝玉在历次征沙漠的行动当中只是担任了几次配角，哎，这个偏偏配角还当得并不十分的顺利。洪武五年的那次演出还是被王保保啊追着跑回来的，这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实在是不够光彩。军人最大的光荣到底是什么呢？不是攻克了多少城池，杀死了多少敌军，也不是缴获了多少牛羊，对于军人来说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找到那个曾经打败过自己的人，然后彻底的战胜他。蓝玉呀，永远也忘不了洪武五年的那次战争，王保保的军队突然在他面前出现，把他打的是措手不及，他连王保保长得什么样都没看清楚就被击溃了。虽然这次失利并不是他的责任，但是他明白要争取自己的光荣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次和王保保交锋，并且彻底的击败他，然后站在他的面前骄傲的对他说，我是蓝玉，曾经被你打败过的那个蓝玉，现在你是我的俘虏。哎，自从那以后，这个蓝玉是苦苦思索着用兵之道，他不断的总结经验，熟读兵书，朝思暮想的就是跟这个王保保再战一场。然而他的这个愿望却落了空，在洪武八年，也就是公元1375年，王保保 死在了漠北。王保保死了之后，蓝玉一度失去了目标，但是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方向。什么呀？那就是彻底消灭北元。虽然蓝玉有着雄心壮志，屡次请命要求指挥征沙漠的战役，但是还有几个老资格在那撑着呢，哪轮得到他呀？他先后跟随傅有德出征云南、大理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并被封为永昌侯。虽然大伙儿已经承认了蓝玉的军事天才，但是在他们的眼里，蓝玉始终是蓝玉，他不可能超越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这些名将。蓝玉本人是一个很要强的人，他从不会承认自己比任何人差，但是他也明白，要获得大家的承认，只有做他的前辈徐达、常遇春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。什么呀？那就是消灭北元。所以洪武二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387年的这次远征，无意给蓝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。这一次啊，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请求，给了他一个右副将军的位置。您听啊，这个右副将军一听名字就知道蓝玉这次又是副手，但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争取更高的位置了，因为主帅是冯胜。蓝玉呀，心有不甘，却又百般无奈的出发了。他知道现在还轮不到他当主帅，不过呢，机会这样的东西总是无处不在的，蓝玉多年的努力将在这次远征当中开花结果，虽然是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。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占据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元太尉纳哈出。这个纳哈出啊，也是一位优秀的将领，在王保保死后，他拥兵20万，占据辽东的大片地区，严重的威胁着明朝的边界。朱元璋啊，老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，因为只有除掉纳哈出，才能够放心大胆的攻击北元。和以往一样，重大的军事行动都由朱元璋亲自部署，他根据形势对冯胜发出了这样的一些指示。他说呀，你们的部队应该首先进驻通州，这个通州就是现今咱们北京的通州区。进驻通州之后呢，你们千万不要急于行动，先派人呢去打探一下援军的消息。如果在庆州，也就是现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这个位置，发现了对方的行踪，那就要立刻展开攻击。但是万不可大军全动啊，应该先派骑兵对这块的敌人呢发动突然袭击。只有在前锋部队攻克了庆州之后，大军才能够开始进攻。哎，这样打呀，是战则必胜。朱元璋停顿了一下，又加重语气说，你们给我记住了啊，在占据庆州之前，是千万不可动用大兵，动则必败。朱元璋的这番话呀，就跟算卦似的，这个仗还没打呢，他就已经预测到了战争进行的全部过程。即使是像冯胜、蓝玉这样的优秀将领，也不大敢相信朱元璋的这些话。在明朝的很多军事决策当中，朱元璋都是少数派，但真理往往就站在他的这一边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而且呢，就在这次远征的同时，朱元璋啊，暗地里还布置了一个计划。事后证明，这个计划的成功实施，彻底瓦解了纳哈出的20万大军。要说这个朱元璋啊，真乃奇人也。在洪武20年正月初二，朱元璋命令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，颍国公傅有德、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，率军20万人向辽东进发。2月初3，冯胜率兵抵达了通州，他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，并没有匆忙出兵， 而是派人去打探庆州的消息。让皇上惊讶的是，这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安排了重兵把守。得，下一步就不用犹豫了，冯胜派遣骑兵先锋攻击庆州，那么这个先锋的位置自然就被蓝玉抢了过去。这一回蓝玉终于等到了机会，他看着自己身后的那些骑兵，虽然人数并不太多，虽然也许此行很危险，但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呀，终于等到我的时刻来了，您说这蓝玉他能不兴奋吗？蓝玉呀，看着他的部下，这些人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，即将出征去获得更大的荣誉。这个时候天降大雪，万物都被白雪覆盖，天地之间呀是一片苍茫，山川大地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。那么蓝玉的大军就要在这样的环境出发，向不可知的前方挺进。在出征之前，蓝玉对自己的士兵们说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征了，这次攻击务求必胜，各位一定要奋力杀敌。你们都知道吗，唐朝时候的名将李肃冒雪下蔡州，一举荡平藩镇，立下了不朽的功业。你们瞧见没有，今天又下大雪了，岂非是天意吗？望各位以身许国，至死不弃，建立功勋是名留青史。说完了这番话，蓝玉翻身上马，领着大伙儿向着庆州出发了。这支军队就在白茫茫的风雪当中开始了行军，严寒之下万物似乎都没有了生机，在一片寂静当中只能听见急促的马蹄声，疾驰而来又飘然而去，马蹄印啊很快就被大雪覆盖了，仿佛从来没有人经过一样。那位可能要问了，这个蓝玉为什么要挑这么不好的一个天气带兵出发呀？大伙儿多受罪呀。嘿，您不知道，蓝玉这个人呢跟随常遇春多年，他不是常遇春的小舅子吗？其实他们俩呀名虽亲属，实为师徒。蓝玉是深得常遇春用兵之精髓，他的作战风格也与常遇春是非常的相似，向来以突击奔袭震慑敌胆，往往这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已经被他击溃了。常遇春如果九泉之下得知自己有此传人，也当是含笑了。那么庆州之战当中，蓝玉充分发挥了自己用兵的这个特点，是连夜奔袭，冒着大雪呀不做任何的停顿，赶到庆州的时候，敌人那是毫无防备，城门大开，正在那儿埋锅做饭呢。当他们看见这些身上披着白雪、魂似幽灵的人手持马刀向他们冲过来的时候，都吓傻了。蓝玉没费什么力气，就全歼敌军，杀了北元的平章果来，占据了庆州，并且抓获了大批的俘虏。然而蓝玉并没有洋洋自得，因为他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呢马上派人通知通州的这个冯胜。冯胜这会儿呢还在通州这住着呢，等着蓝玉的消息，一听说哎呦蓝玉的捷报来了，他就意识到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。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，朱元璋不是跟他交代了吗，一旦庆州拿下了之后，那马上就要是发动大军，采取全面的进攻。于是在三月初一，冯胜是亲率大军出松亭关驻兵大宁，这个大宁就是现今内蒙古的宁城。冯胜用兵十分谨慎啊，他绝对不会轻易出兵，在探明了敌情之后，这一次他终于下定了决心。5月21号，冯胜留兵50000驻守大宁，亲自率领大军直捣辽河，获得小胜，打开了通往辽东的通道。这么一来呀，这个哈纳出可以说就在他们眼前了。那么就在冯胜和蓝玉会师准备与哈纳出决战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？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